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同，就算生活千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重，是我心灵中 小巧精致的机身以黄铜冶炼铸造而成，再包上精钢，它是欧洲工业革命的结晶品。上世纪初在英国来到香港，自此机身每日不停运作，日换星移几十年都未见耗损，但就因为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在七十年代被迫退隐，而关于他的故事就尘封至今。 这个机呢，以前我哋叫奔子机，即实在叫打票机，好鬼重啊！你唔好睇佢咁细个，全个系铁嚟嘅。摄一张飞落去，根据佢去到铜锣湾啦，去到湾仔啊咁啊，啊咁就打个窿喺度，就喺边度卖嘅，边个位卖嘅。譬如我湾仔上车，咁你打湾仔嗰个位。後期咧唔要呢啲飛啦，即係統一咗價錢嘅時候咧，就呢啲飛啦。呢啲飛咧冇路程嘅，統一三毫子，個個上車就三毫噶啦。到最後而家要入錢啦，都唔需要飛啦。 建叔何志堅，上世紀六十年代入職電車公司，做過售票員同司機，差唔多九十年代先至退休。几十年嚟睇住车资由一毫子加到两个六，可以话系见证住电车唔同年代嘅发展。上世纪初，香港嘅陆上交通工具频乏，人同人之间嘅交通往来主要系靠人力车、马车呢类简单工具。直到1904年，电车响英国引入，成为香港最早期嘅大众化交通工具之一。 六十年代港島嘅主要交通工具就係電車，因為佢由頭到尾由西環落到筲箕灣。細個嗰陣時咧，爸爸帶我哋出嚟港島咧，見到啲電車啦，即係好似一個木箱一個木箱，咁啊，好似喺條路度行啦。當架車埋到去站嘅時候咧，售票員就睇住嗰啲乘客上落，如果啲乘客上齊啦，咁就掹掹條繩，就話俾個司機度度，咁個司機咧就聽到你兩下，咁佢就開車。樓上係頭等啊，樓下係三等，佢係冇二等嘅。樓上係兩號，樓下優。因為嗰陣時啲經濟雖然係一號兩號啫，但係都好貴㗎。做售票員都幾辛苦㗎。咁啊，又孭住個飛袋啦，又孭住個打票機啦。你一眼關親睇住佢㗎啦。佢相啊，及到啊，老啊，一係亂啊，女人啦，一係著咩衫啊？有啲客一上車就捐咗去車頭，你如果買三等嘅，你要走去車頭嗰度揾翻嗰個客出嚟咯。呢度咧，以前係電車廠，包含曬咧呢個啊麥地臣街啦、羅素街啦，包含曬咧呢個啊麥地臣街啦、羅素街啦、薩東街啦，到呢個堅拿道東咁大嘅。好多個廠口啲電車朝頭早就喺度出啦， 嗰啲員工車好早啦，四點幾五點鐘就出廠噶啦。嗰陣時除咗載員工之外咧，仲有載客。巴士唔會咁早去載啲乘客噶嘛。除咗好早翻工嗰啲人啦，做晨運嗰啲咧，多數搭呢架車啊。那個年代港島如果冇咗電車，真係死火啦！點樣搭巴士都搭唔到啦。西環嗰啲賣魚飯啊、賣菜飯啊咁逼上嚟噶嘛。咁去到中環嗰啲，慢慢啊，嗰啲又企理啲。一個地頭一個地後嘅生活嘅人係唔同嘅。搭電車係幾十年嘅情懷嚟啊！尤其是啲老人家添啊，因為佢搭慣咗，佢一上條電車路就知道向東向西，佢知道翻屋企。你叫佢趌落去搭地鐵，哇！行樓梯都行死你啊！ 即使電車嘅角色響當時係幾咁重要。但隨住地鐵的興建和道路網絡的發展，電車的載客量在1980年代開始下降。在急速發展的年代，這種交通工具被認為不合時宜，甚至每隔一排就會有人提出要取締電車。 而家等緊八號嗰架世界紀錄車，嗰架車佢車身咧就鋪咗所有而家電車我哋見到嘅嗰啲站名布嗰啲圖案，咁有新有舊嘅，同埋宣傳緊電車攞到世界紀錄嘅一個廣告咯。咁啊，第一架嘅。 Joseph 謝耀漢細細個就已經情迷電車，關於電車嘅知識，只要你問得出，佢都可以如數家珍咁答你。十幾年前開始影相記錄電車，試過將當時的170架電車影低做成相集，還出過幾本關於電車的書，是名副其實的電車男嚟嘅。當時的170架電車影低做成相集，還出過幾本關於電車的書，是名副其實的電車男嚟嘅。 有一次就是在跑馬地等架遊覽電車和一塊百年界石的一個合照，我等了整個上午。 這是以前用過的電車飛，這一張就是最早期的電車飛之一。這些電車模型有些是市面上有得賣的，有些就是以前小時候讀書儲很久的吃飯錢買回來的。例如紅色呢一架咧，就係我中學嘅時候儲咗好多個月嘅食飯錢買翻嚟嘅一架限量版嚟嘅，成3000多元。 為咗普及呢啲電車嘅歷史同知識，佢成立咗香港電車文化保育學會，等多啲人對電車有更深入嘅認識。 佢本身係一種交通工具，咁但係喺交通工具以外有其他嘅價值，例如好多遊客嚟到香港。都會中意搭電車影下相，或者好多時一啲嘅攝影題材都會用到電車嘅。咁佢已經係超越咗淨係交通工具嘅呢一種角色，亦都係帶俾好多香港人，無論佢係住東區或者係唔係住港島區嘅人，都係一個集體回憶嚟。 正正因為佢嘅歷史同獨特性，電車多年嚟都為文藝界帶來唔少創作靈感，成為香港嘅文化符號。 例如巴金啊、張愛玲啊、劉以翔啊，佢哋有啲文學作品入邊都會提到電車，無論係佢哋係自己搭電車嘅一啲經歷啊，或者係同電車有關嘅嘢，喺文學作品都可以見到。例如喺70年代、80年代有一啲嘅電影啊，無時無刻都係香港嘅一啲生活文化出現，所以電車其實係香港人嘅一部分。 每日都影電車、搭電車。但講到 Joseph 報得最多、最深愛的，就一定是呢部120啦。 120其實是第一部戰後的電車。咁戰後電車的特色就是樓上係藤凳，樓下係對坐凳。天花板咧仲係用緊。 一定是呢部120啦。 120係第一部戰後嘅電車。咁戰後電車嘅特色就係樓上係藤凳，樓下係對坐嘅凳。天花板咧仲係用緊呢啲烏絲燈膽。全線嘅電車得翻120，保留咗50年代嘅電車款式。因為我識得車長啦，咁可能都會寒暄幾句咁樣樣咯。 今日你接到呢架車啦，終於。啱啱就停雨啦。 又停雨，乜都就曬你啦。啊！ 由細到大都住喺電車度附近，咁電車4、5點嘅時候開始行嘅時候，啲叮叮聲就好似鬧鐘咁樣嘈醒我。6歲第一次搭叮叮嘅時候，先發覺個叮叮聲原來就喺上車嘅車尾嗰個後邊。自此我每次一搭電車踩嗰啲叮叮都變成我嘅習慣，我都會踩，就好似自己踩緊電車一樣。細個搭電車人情味好濃，例如我坐樓下，就算啲人好多嘅時候咧，你見到我細細個咧，佢都會讓位俾我坐。咁我又中意跪喺度，兩張長凳嗰個感覺就好似翻咗屋企咁樣，可以對坐，可以傾偈啊咁。而家就好似上咗車就各自各玩手機啊，或者望出邊啊，變咗嗰個人情味個 connection 少咗，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啦。 上節先介紹完電車男 Joseph， 唔通又嚟兩位電車少女？ 我同埋 Jasmine 咧都係讀緊科大一個工程學院嘅學科，叫做綜合系統與設計啦。就係我哋要去學習透過系統思維提出一啲解決方案。今次嘅議題就係同電車有關係咯， 加上佢係同一個香港本土文化係有關係啦。我覺得係一個好貼身嘅題目咯。 話就話貼身。但其實 Jasmine 加上佢係同一個香港本土文化係有關係啦，我覺得係一個好貼身嘅題目咯。 話就話貼身，但其實 Jasmine 因為今次呢個 project 先至第一次搭電車。 本身自己住新界啦，生活上係好少會接觸到電車嘅，冇搭過啦，所以我印象中咧，佢即係只不過係一般嘅交通工具啦。佢特別之處可能就係佢歷史比較悠久啲咯。因為我哋想解決通風系統嘅問題啦，特別留意一下佢會唔會有風啊，點樣啊，涼啲啊。平時夏天你上巴士、地鐵啊，好舒服啊，嘆冷氣啊咁樣。但係其實上電車就應該唔會係呢個感覺咯。可能行嘅時候都係得少少風吹過，但係真係唔會話係過冷河可以令到自己係凍翻咁樣。 咁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喺西環呢一區長大。咁我嫲嫲爺爺啦，亦都同時間係喺英皇道嗰邊去住啦。咁所以細個去完嫲嫲屋企、爺爺屋企，喺維多利亞公園玩完之後咧，我都會搭翻電車翻嚟西環呢一區翻屋企嘅。細個搭電車嘅時候，我最中意咧就係即刻上去樓上啦。咁因為我可以睇到好多嘅風景啦，同埋冇咁狹窄啦。 開頭啦，我哋首先真係要自己去了解一下電車，可以去搭下睇下電車其實同啲咩元素、咩方面係有關係咧，或者佢真係本身有啲歷史嘅文化價值啊，佢係有啲咩係重要嘅，有咩係需要保留嘅，睇下我哋創作去改進嘅時候有咩需要係平衡翻。 我哋都會有做訪問啦，無論係車長又或者係乘客， 要保留嘅，睇下我哋創作去改進嘅時候有咩需要係平衡翻。 我哋都會有做訪問啦，無論係車長又或者係乘客，我哋都會去訪問下佢哋冬天嘅時候搭電車嘅體驗會點樣啦，夏天嘅時候又會遇到啲咩問題啦。即係之前都應該大家都知道咧，會推出咗一個冷氣電車啦。咁但係其實一部嘅冷氣電車咧，已經係對於嗰個供電啦各樣嘢咧係造成咗好大嘅挑戰。咁所以除咗嗰一部之外，都唔會可以大量生產得到冷氣電車咁樣咯。電車仲有環保同埋經濟角度同時間又一起考慮，一來就係佢自己都係一個 green transport 啦，佢係用緊一個低碳啲嘅方式。考慮完呢啲之後，我哋就知道其實哇，原來有一啲嘅方案係好離地嘅，我哋唔可以咁離地去提出呢啲解決方案。咁我哋呢個設計咧叫。咁我哋呢個設計咧叫 flow， 就係講緊空氣嘅流通。 天花板呢一個嘅空氣隧道係加建喺電車嘅車頂上面嘅，咁我哋就希望有呢啲嘅風扇啦，去抓到翻啲空氣入嚟，咁透過呢一個間隔咧，係去加速得到入嚟嘅風。 咁我哋都唔係話要個風吹住嗰個人，令到氣流，但係成個環境、成個車廂入邊都有風。 坐完電車之後嘅感受就係想製造一啲清涼啲同埋即係乾爽啲嘅風俾乘客啦，所以就有呢個裝置。我哋運用咗一個降温水簾嘅技術啦，波浪形嘅設計咧，可以增加佢個表面面積，啲空氣可以穿過佢嚟達到降温嘅效果。呢 part 係唔需要用電嘅，比起冷氣需要製冷啊，用電量咧就即係會少好多嘅。 原來年輕人佢哋覺得啊，有時候太冇突破啦呢一樣嘢，咁點樣可以喺唔能夠改太多嘢嘅情況底下？加啲新鮮感咧，可能就係好似我哋嗰個設計入面一個波浪形嘅天花板，咁佢繼續保留有依一個木質嘅感覺，但係同時間個波浪形可能俾到人多啲空間感，可能俾到人多啲嘅靈感咁樣。 設計其實都是為了去解決人的需要，就是不停地圍繞著人，想想他們要考慮什麼因素，例如我們設計電車的時候，我們就會 struggle 究竟有什麼可以創新，有什麼是希望它留下的呢？ 身為零零後， Katie 覺得要吸引年輕人搭電車，除了改革注入新元素之外，亦都可以為電車製造不同的話題。 見到有一啲明星啊嘅 poster 或者係代言嘅廣告會喺電車嘅車身度出現，咁其實慢慢地你會發現多咗好多人，指住嗰架電車喎，又或者係多咗好多人搭電車咁樣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繼續持續嘅，即係因為呢一個始終係香港嘅一個文化遺產，而唔係淨係老一輩嘅香港嘅文化遺產，所以大家只要有一個接觸點嘅時候，都會去關注咯，我覺得。 你哋試下咧，都係由呢條線上面大概呢個位置度發展出嚟嘅。跟住咧，你就會見到呢條街啦，呢度啲樓啦，同埋左邊嗰度上高身啲嗰啲樓咧，全部都會係咁樣出現噶啦。咁樣。 建築師黃啟聰係一個藝術組織嘅負責人，經常都會約埋成員去電車路寫生，以畫筆用唔同嘅視覺記錄低一幅幅城市嘅獨特風景。藝術組織嘅負責人。經常都會約埋成員去電車路寫生，以畫筆用唔同嘅視覺記錄低一幅幅城市嘅獨特風景。 呢個位咧就係灣仔一個歷史悠久嘅一個檔鋪啦，咁電車已經係超過100年都喺佢前面經過㗎啦，咁亦都咧呢個位咧係見到啲電車係睇住我追埋嚟嘅，然後跟住轉彎嘅，咁呢個 angle 咧，我覺得係幾有意思啦。用我哋嘅畫就畫翻我哋本地嘅一啲舊區啊、城市面貌啊，就放上去我哋個平台啦，咁就讓外國嘅朋友可以認識香港。多數咧，我哋會揾一啲有歷史價值嘅，可能會好快被拆啊，又或者係個城市面貌一路變化嘅一啲地方啦。喺我哋嘅畫入面咧，我哋發現咧好多已經係消失咗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喺最短嘅時間。將我哋見到嘅嘢咧，我哋去畫低佢。電車就係其中一種連接咗灣仔同其他區嘅一個交通工具啦，嚇最緊要嘅一條樞紐啦，嚇。我仲會再 work on 啲 colour 嘅，即係但係咧，我全部會係 half tone 啦。half tone 意思就係唔 solid 嗰啲顏色。影相咧就好短啊，即係一兩秒就已經影完。咁咧你個記憶係好一下子嘅，但係畫畫咧其實咧你因為要有所有輪廓啊、角度啊、有構圖啊，你會將嗰個記憶咧係成個吞咗落個肚度咁樣嘅。如果你叫一班朋友出嚟一齊去影電車或者去影一個街景咧，出嚟個結果咧係幾十張差唔多嘅相片嚟嘅。但係我哋畫畫嘅朋友咧，幾十個人一齊去畫同一個景物咧，出現幾十幅好唔同嘅畫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會中意用畫去留低我哋嘅記憶咧 ？Elvin 之所以咁中意畫電車，原因係佢自細喺北角長大，電車帶俾佢好多有趣嘅童年回憶。 由三年班開始咧，我就已經自己翻學啦。咁我就行出嚟咧，就去北角電車總站，我去中環啊嗰個方向嘅電車咧，咁我就喺灣仔落車啦。咁每日都係咁樣樣。有時咧，即係曳得不得了，就係喺個電車上層咧，會抌啲垃圾落去嗰個電車站頂啦。當兩架電車一齊交叉嘅時候咧，將啲嘢抌過對面嘅電車嗰度，咁佢又走咗，冇受報。電車司機見到我哋咧都頭痕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好記憶猶新嘅點滴啦。第二個都係以電車路為地標啊，認住佢就可以知道喺邊個站啊，邊度有啲乜嘢食啊，邊度有咩戲院啊，跟住電車路就一定翻到屋企嘅，知道好多童年回憶，童年永遠都係最開心噶啦嚇。而家咧就即係懷緬咯，即係有啲選擇多咗，你太多唔同嘅交通工具，有地鐵，有的士，又有巴士，又自己又揸車咁樣，咁可以有機會坐電車嘅機會實在太少嚇，咁所以咧係反而覺得而家坐電車係一個 luxury 嚟嘅，係一個節目嚟嘅。 近呢幾年咧，香港就好流行一種就係嗰樣嘢拆咗或者將要冇咗嘅時候，一個一窩蜂嘅懷舊啊、打卡啊。其實我唔贊成呢一樣嘢。如果你真正係愛呢個地方，你係唔應該喺佢消失之前，你先嚟懷緬。 香港實在太快啦，每一個人都會有需要慢落嚟嘅時候咯，即係冇理由一日24小時，一年365日都係快快快快快咁樣。就是在那些平時可能假期啊，想要休息的時候，有時一年365日都是快快快快快咁樣。就是在那些平時可能假期啊，想要休息的時候，其實電車就是提供了一個咁樣嘅空間咯。所以我覺得它是有一個需求在度存活落嚟。 作為建築師啦，規劃一個城市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揾翻個城市本身個歷史嘅。一個新太新嘅一個發展咧，對於一啲舊居民咧嚟講咧係好抽離嘅。咁所以咧，我哋規劃一個新嘅地區嘅時候咧，往往咧會揾佢個故事舊嘅元素咧，放翻落去，令到嗰啲用家咧去睇翻嗰個新嘅發展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嘢勾起佢以前嘅記憶啦，啊咁，從而咧等佢哋咧可以同嗰個新嘅發展咧更加有個關係咯。 正正呢啲舊嘅咪不斷咁樣消失，先至開始慢慢喚起我哋去懷緬啊，甚至去揾翻佢個嗰個源頭啊。對於我哋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覺醒咯。即係如果他朝有一日真係冇咗電車，即係可能真係取消咗啦。我可能會憤怒佢抗議。 由堅尼地城到筲箕灣，電車響蜿蜒嘅鐵軌上單直穿梭，接近120年間，佢嘅叮叮聲陪伴香港人成長，除咗係交通工具，亦都係文化象徵同集體回憶。佢嘅故事就係香港故事。